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近日在中国儿童剧场闭幕，请听报道。 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以点亮五洲童心，塑造美好未来为主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表示，本届戏剧节创造了多个前所未有。 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过去每年都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召开艺术大会，去年投票把这个今年的承办权交给了中国，那么我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儿童戏剧工作者的期望。那么在这个戏剧节当中，我们邀请的剧目也是以往七届最多的一次，这次一共有16个国家，38个剧院，演出了60多台戏，整个的规模和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在这个整个戏剧节其中还举办了金砖国家的系列活动，还举办了世界青年戏剧工作者的培训的项目。 尹晓东院长介绍，在本届戏剧节期间，参与活动的各国代表共同讨论并商定了北京宣言。 北京宣言概括起来，主要是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把现有的一些交流机制能够持续的推进下去，在国内外戏剧节的这样一些互动过程中，希望能够加强联系。还有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扩大艺术教育之间的互相的交流，将来在戏剧节当中大家能够互换剧目。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戏剧导演孟京辉执导的全新舞台剧《莎士比亚和狼》在北京首演。这部舞台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著作《驯汉记》，是孟京辉的首个四面舞台作品。这部剧将在蜂巢剧场演出到9月9号，之后还将在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巡演。从9月1号开始，西城区将举办西城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活动，在为期14天的京剧文化体验之旅当中，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为喜爱京剧文化的戏迷们奉献一场京剧的国粹盛宴。百老汇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演出时间持续到9月11号。舞台上，男演员穿上了过膝的大红色高跟鞋，看起来比女人还性感。作为近年来国内音乐剧市场不多见的新鲜面孔，这部音乐剧让国内观众时时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百老汇当下风情，和全球音乐剧观众同步观剧。婴幼戏剧《云上的孩子》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是专门为3到18个月的婴儿打造的演出，最小的观众只有4个月，超过18个月的观众会被拒之门外。婴幼戏剧没有台词，没有故事情节，演员的表演以舞蹈为主，音乐灯光都很舒缓柔和，演员服装也以灰色和白色为主，没有强烈的刺激。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将于9月11号开幕，在历时3个月的时间里，10多支中外舞蹈名团和一批中外舞蹈名家将为北京的观众带来17台、34场多彩风格的舞蹈节目。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在周一的这个下午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哎，这时光如梭啊，又来到一个周一。 哎， 这个是上次我们说这个每周五的时候巅峰会的时候，一想还有一个周末可过，这周末过得太快了啊。 嗯， 疏忽间啊，瞬间就过去了。这两天，这个周末的这几天，到底大家是不是到电影院当中看了我们推荐的电影？ 哎， 周一小盘点又来了。 对啊，这上一周跟这一周将会是这个强档的电影周，因为就是有两部咱们俗称叫进口大片儿， 对对， 要来了，是吧？哎，那么在这两周呢，也是我们看到基本上暑期啊，放假也快到头了哈，9月份就要开学了，对吧？这个时候是不是学生朋友们要进行最后的狂欢呢？ 嗯， 是吧？假期要结束了啊， 嗯， 所以这个看看电影方面的表现，您有没有到电影院？而这个因为这个马上这周要来的， 全面瓦解啊，就碟中谍六，已经有很多人看了那个提前的点映场了，或者叫超前观影啊，已经开始我们这个夏天强势的电影收尾了。 哎，各位对上周上过的，当然点映这个看的人少嘛，是吧？看公映的电影，您选择了哪一部？给他们打个分儿。上周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啊。上周上的这个新片啊，我们说的像什么《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各位是不是现身在电影院当中了？还有我们说那大师兄啊，甄子丹的大师兄，其实呢，这个好像雷声大雨点，好像比较小是吧？这个电影是不是您也看了？也可以给打个分儿。还有包括你上次特别推荐的，上周你用了一期时间跟大家聊这个黑子的篮球， 黑子的篮球 是吧？ 对， 是不是各位也去捧了场了？我们今天还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间啊，大家可以自由开火，看看你给你看过的这几部新片当中的其中一部来打个分儿。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周一小盘点，这个小甜点的时刻呢，还是不能忘了票房啊。我们来看看在周末几天当中的票房市场排行究竟如何。按照惯例，我们在每个周一的小盘点的时刻呢，都跟大家要来看两个盘子啊。第一个是全国大盘，第二个呢是咱们北京的票房。首先来看看全国大盘在周末的表现。我们在说这个周末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误解，有时候我们会说到一周的票房的排行，就是大家俗称叫周票房排行榜。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周末票房排行榜。 对， 其实我们这个概念呢，介于这两者之间，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从现在的惯例来讲，上一部新片都在一周的周五会和大家见面。那么这个周五就是一个重要的票房时刻，它是首日表现，加上刚刚度过的周六和周日这两天，然后再到今天为止，所以我们通常算的时间是从上个周五，也就是8月24号一直到此时此刻8月27号啊，这样一个概念，大概是三天多的一个时间。 明白了，就是算准了，你单位下班了，电影院上班去，是吧？ 对，来，我们看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究竟这个票房排名如何。全国大盘方面，前五位啊，我们来看看，排在第五位的是电影《一出好戏》。一出好戏现在累计的已经是12.84亿的票房，在全国大盘方面，它在周末收获的是5000万的票房。看看排在第四位的是《快把我哥带走》，这部电影呢，现在累计票房已经达到2亿6900万，周末在全国收获的票房大概是5100万左右。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影《巨齿鲨》，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9亿8500万，而它的周末几天的票房呢，全国收获的是5200万左右。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师兄，甄子丹的电影大师兄，他的累计票房差不多是在9360万左右，周末呢也除去了这个电影场吧，提前看的朋友大概是9300多万。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大盘，排在第一位的是，这就不用说了啊，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可以说在上个周末应该是没有敌手的一部电影。 这个上座率很高啊，14.3%的上座率啊，排座当然这个占比也很高啊，最终的票房目前来看呢，三天就是4亿多啊，4亿7000万， 加上点映的票房呢，应该累计在4亿8500万左右。这是全国大盘方面，我们通常在对比全国大盘和北京大盘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出入。 对，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刚才我说过的全国大盘，大家还记得吗？它的名次分布分别从第五位开始是《一出好戏》《快把我哥带走》《巨齿鲨》《大师兄》和第一名《蚁人二》《黄蜂女现身》。 今天这出入还不小呢。 在北京这个盘子方面，这个周末大家伙跟全国其他城市的朋友们看的电影真是不一样啊， 不太一样。 来看一下排在北京大盘方面，全国的这个我们刚才看到是《一出好戏》，而北京呢排在第五名的是《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这个假期还在延续， 我还没看呢，他不敢下去啊。 排在北京这个周末票房排行第四位的是电影《大师兄》，大概在北京收获的是260万的票房。排在北京第三位的是《巨齿鲨》，在北京的周末三天当中大概是357万的票房。排在第二位的是《一出好戏》，403万的票房。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名，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了，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太强了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没有哪一部电影能够在这个票房的占座方面、场次的排片方面跟它相比，它还是《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票房在北京，光北京一个城市啊，光在北京一个城市是2922万的票房。 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回顾的来自全国大盘方面和北京这个盘子啊，在周末的表现。各位，你选择的究竟是哪一部电影？而看过电影之后，你有哪些啊这个影评，或者是你给打几分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四点有戏，周一小盘点，刚才是一小甜点，我们看到的是票房的排行情况。 嗯， 是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回顾和盘点一下你看过的最近的几部电影。小齐应该是我们周一的一个这个盘点专业户了哈， 哎， 非常感谢， 这个，而且是相当专业的影评范儿啊，绝对是影评人级别的啊。 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个留言吧。 好， 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说过的几部电影在这个周末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刚才我们说过的是票房情况，其实上个周末内地首映的新片当中呢，只有《蚁人二》表现是相当抢眼，其他的周末的票房呢都不是非常高，所以导致了你知道总的这个票房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在每周盘点的时候，如果在一个月当中把几个周一都拿出来比较的话，非常的有意思啊。上一周我们看到的这全国大盘方面呢，应该是8亿2000万的票房，就是总共的票房 啊。 而事实上，这个8亿2000万并不算多，因为它比上上一周还下降了。上一周我们看到的，我们在上一周的周一的盘点的时候说到的是10亿6000万的票房。所以它这个不升反降啊，《蚁人二》虽然很抢眼了，但是也不能够使得票房有上升趋势。 对。蚁人呢，这个他单本电影是2015年第一部在内地上映的，当时这个票房就还可以吧，首周票房2亿多，总票房是6.72亿啊。然后这个单论首周成绩的话呢，其实蚁人二还是有一些进步的。这个 首周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回蚁人是拿到了4亿多票房，对吧？ 对， 比刚才你说到的是15年那个蚁人第一部的票房2亿多涨了不少。 今年这个漫威电影呢，黑豹其实雷声大雨点小， 今年一共是来了好几部了， 对， 黑豹是第一个来的是吧？ 第一个来的 3月份、 啊、黑豹在这北美地区口碑爆棚啊、然后到咱们这边呢就是一般般 一般般、 黑豹的总票房是6.62亿，我觉得怎么着蚁人二应该超我的啊。 黑豹总票房才6点多亿嘛，蚁人已经这三天已经是4点多亿了。 但是有人预计说他也就7个亿到头了，我这个我不太相信啊。然后呢，今年的复联三呢是一下子口碑挺好的啊，尤其是这个他做出来跟之前这个复仇者联盟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和感觉，所以说他的口碑也一直带动票房。我们说他在院线的时间也挺长的啊， 咱们这儿延长他的密钥期应该延长过，然后所以我记得那个总票房比当初预计的还要高得多， 对， 大概是现在看起来接近24个亿是吧？ 是，那么现在看这个《蚁人二》的首周的成绩跟《黑豹》差不多啊，我觉得肯定会超过《黑豹》。 这个黑豹当时确确实实是东西方反应不太一样，但这个蚁人呢，可以说他在这一点上可能跟黑豹有接近的地方，因为在北美好像也是特别受欢迎。 蚁人他本来就没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怎么横空出世的大英雄，黑豹你要知道，那基本上在美国那是跟美国队长啊和这个钢铁侠并列的存在啊。但是蚁人呢，本来就是以小众博取大家的这个喜欢啊。 这回蚁人能不能创造新的奇迹呢？来，我们看一下蚁人最近的这个口碑方面啊，蚁人二在豆瓣的评分是7.5分，低于蚁人当初第一部的7.6分。时光网蚁人二的评分，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是7.7分，高于蚁人第一部的7.6分，这个相差无几。都是差不多7.5、7.6的样子。黑豹呢，当时评分是7.0分，当然都是远远低于复仇者联盟三。8.1、8.2的这样的评分，对吧？相对来说呢，比较其他的电影的成绩呢，蚁人二内地的票房，你刚才说这个七亿，七亿呢可能是一个起步价， 起步价 是吧？如果说他能够在碟中谍面前不是那么的特别弱的话， 是，幸亏早来一星期， 要不然 打底儿四个多亿是吧？ 可能不行是吧？ 要不然这个很有可能啊，就是被碟中谍给 PK 下去， 有可能，很有可能。这个电影的体量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在中国，咱们说这个内地的电影市场，有的时候这个反应它很特别， 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受众群体啊，几乎就是一拨人，我觉得是啊。 但是你不觉得碟中谍可能会更大一些，盘子更大？ 碟中谍的这个来势更猛，就是他这种演员的这个号召力，品牌的号召力可能比蚁人还要厉害，是吧？ 对。 那么这个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就是巨齿鲨了。 巨齿鲨已经是现在相对来讲它应该是个老片子了， 老片子，对对对 啊，上了这个已经两三周了。上一周票房是 1.77 亿，蝉联的是周票房的亚军。 哎， 这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排行不太一样啊，我们刚才说排行的时候是周末排行，所以他在周排行当中还可以，票房累计达到9.83个亿。 这替冰冰着急啊，是吧？差一点就破10亿了，这加把油，努把力，要不然这周末就够呛了啊！ 这是巨齿鲨。那么再来看看啊，这个巨齿鲨，我们知道它因为它是中美合作嘛，所以这回在美国那边特别受欢迎，他们就给了它这样一个定义，说这是基本上有史以来中美合作的电影当中唯一一个两边都挺受欢迎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边。这个出太阳那边是雨是吧？ 对， 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嗯， 那么再来看看黄渤的那个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也算是老片了。上一周报收是 1.67 亿，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2.84个亿。在前两周的这个强势走高之后，一出好戏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不敌新片《蚁人二》和《大师兄》啊，也被《巨齿鲨》《快把我哥带走》反超了。啊， 对， 很多电影都反超了一出好戏。上一周周日的时候，它已经滑落到单日票房第五名，未来票房增长的空间，据专家分析是非常的有限了。但是12.多个亿，差不多 可以了，可以了啊！刘若英导演呢，后来的我们也是13.61亿， 这两个人是有可以比较一下的哈。 对，但是我觉得 都算是 演员 转行做导演。 对，但是我觉得从口碑上呢，一出好戏要声音要更多一些啊。 对， 后来的我们可能这个好口碑的不是很多， 是 吧？ 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部片子，这部片子呢，刚才已经多次提到了。算是在上周，应该是上上周上映啊，上一周不算是特别新的电影，同名漫画改编的喜剧电影《快把我哥带走》。这部电影上一周报收1亿4000万，蝉联周票房的第四名，累计票房已经是2亿6500万。我相信这部电影应该是赚回来了， 赚回来了，赚回来了。 开始的时候谁想得到？ 哎， 这个市场口碑呢也是非常不错，未来票房有人估计是突破3个亿，应该没有问题。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啊，他们是这么对比的，他们说去年啊。同样由这个《快把我哥带走》当中的男主角彭昱畅主演的《闪光少女》，那个票房呢是6480万。 《闪光少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啊，当时就是一个很另类的一部电影。 对， 就是以这个音乐啊音乐主题，但是呢，它讲的是二次元， 二次元 又民乐还二次元啊，是吧？非常的新颖，非常另类啊。 所以那部电影你看啊，它很独特，但是它的票房呢，确确实也很独特，也就6000多万就为止了。 对， 但是你看。今年这个快把我哥带走同样是彭昱畅主演，他一下就高出了非常非常多啊。然后还有他们又对比说张子枫就是这个快把我哥带走当中的女主角，女主角她所主演的去年有一部啊，李雷和韩梅梅， 韩梅梅，对 那部电影4000多万的票房，所以这两个人看起来加起来哈、这个票房就高了， 嗨， 是吧？ 这个演员的这个路程也是在不断的磨砺当中来成长的啊。我们看到张子枫呢，演技，还有这个彭昱畅的这个新新人类的这个出演，都是两人都是以实力派来走进我们视野的啊。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叫活保人，人保活。你说这怎么算呢？这作品也是很特别的啊。从这个名字上呢，你就会发现他在一众的这个青春爱情电影当中，他是很特别的一个，居然讲的是这个亲情啊。因为这开放二胎没多长时间，是吧？讲这样的故事，居然还真没有市场。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对大家一个致命的吸引，就在于我没有过，我看看别人怎么样 啊，也有可能啊。 好，刚才说到的这是青春电影啊，这是叫快把我哥带走，也是一个关于亲情的电影。接下来再来说一部，这部电影呢，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的描述，就是它的雷声真的有点大，但是雨点呢看起来还是下的比较小。 叫做陈霞，你发脾气，你好帅。 陈老师， 甄子丹的名字对于电影市场来讲，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有作用的。你比如说在去年的《追龙》啊，在这之前的《叶问》他的名字呢应该在电影史上还是非常有作用的。但是这回的动作喜剧《大师兄》上个周五上映之后，首周票房是8900万， 我们看到在周票房当中是第五名。周票房比较的话，刚才看到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因为它的这个第五名的名次倒还可以，但是这个票房的总的成绩这个数字不是非常高。 哎， 但是去年你知道追龙啊，首周票房是9520万，总票房可多的不得了，总票房是5亿7700万。 嗯，这个甄子丹其实近些年来最成功的还应该是叶问系列，对吧？ 嗯， 演完大师呢，去演大师兄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题材，看来大家一看就知道这大师兄跟大师还是不一样的。哎，但是小齐说了啊，这个说甄子丹转型了，就是怀疑，说真想转型吗？说这个甄子丹的角色在这个电影当中就是80%的叶问啊， 是 人物设定啊。说除了打之外呢，看点一般。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口碑方面呢，它除了票房差距比较大，时光网的大师兄的评分是5.7分，豆瓣网的大师兄评分是5.4分，追龙当时还7.2分呢。 哎， 所以这个差距可能还是比较的大了。 嗯， 看起来上一周其实对大家影响比较大的也只有一部电影了 啊， 就是《蚁人二》。 蚁人二， 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电话铃响了？ 嗯。 蚁人二里面的电话铃， 对对 对， 蚁人那个电话铃声就是来自这一首歌曲啊。我们来听一听来自蚁人二当中这首插曲，其实不算插曲了，它只是在电话铃声响的时候， 嗯， 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蚁人当中那个特别古灵精怪的电话铃声。 嗯， 上半时段我们先说到这里，一会儿在下半段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周一小盘点。刚才说的是过去式啊，在上一周上映的电影，您还可以继续来发言，说一说你看过哪一部，给他的打分是多少。下面我们就会要进入到本周的强档，除了《碟中谍》全面瓦解之外，还有几部重量级的电影都会在这一周陆续上映，哎， 值得期待。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6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400-66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看上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6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喽，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6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 咋的啦？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668866，全包圆，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 哦，咋的啦？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668866啊。

接下来咱们再来展望本周强档之前，先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些留言非常有意思。刚才你是说过了小齐对于大师兄的一点点评价是吧？ 哎， 大师兄觉得是转型之后好像他是这么认为啊，他说那个角色啊，在大师兄里面的角色就是借用了叶问80%的人设哈、啊。 嗯， 除了打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看点。这个而且经不起推敲 啊，这个那对蚁人二的评价正狠啊，看看啊 啊，都是贬的 啊。他说就周末差了蚁人二、啊，虽然都知道这位超级英雄确实定位比较二线啊，但是 二线英雄、 作为系列第二部了，本片的剧情还是过于平淡， 嗯， 矛盾冲突明显不够， 嗯、 甚至连一个正经的反派都没有。 哎，这个我还在好多影评里面看到了， 看到了， 说这回怎么没有一个超级大反派呢？ 哎呀，天哪！我就觉得这是电影的创新之处。以前反派挺正经的，你们说不是？ 都说都是套路是吧？都是套路。 你们现在又说反派不正经，不是？就是没有正经反派啊。就是此外呢， 正经反 派啊，小齐说，此外人物间的关系在第一部的基础之上，甚至还被大幅的弱化啊 啊。 比如说蚁人与女儿的亲情戏没有了， 第一部里面还是比较重一点， 比较重，因为他的高潮戏就是设计他要救他女儿嘛。 这里面好像。说是女儿有一点那个变化了，女儿已经可以帮他们，你看是吧？ 对， 那个意思。 这个我恰恰觉得呢，是他把这个情感的戏呢，他做了一些处理 啊。 我这儿有点跟小齐不一样的地方 啊。 正好他说呢，蚁人与女儿的亲情戏没有了 啊， 跟黄蜂女的爱情线若有若无作为点缀， 嗯， 其实把它结合在一起了。 嗯， 你看，就是尤其结尾的那一场戏，对吧？ 嗯、 这个女儿的这个成长，她其实要当超级英雄，她喜欢她爸爸， 嗯、 是吧、 嗯？ 你别忘了，那也是一个重组家庭， 嗨、 是吧？啊。 赵亮为什么跟小齐在这一点上观点不同呢？据我了解，赵亮在生活当中这个结合的非常好啊，跟女儿啊是吧？还有那个跟别人爱情线不是跟 没有 家里的这个 不是 感情线，感情线 乱七八糟， 感情线结合的比较好 啊。小齐还说，另外作为一部喜剧片，这一部在笑点上过于依赖第一部里尝到甜头的放大缩小的噱头 啊， 导致角色本身的幽默感和魅力也大打折扣。 嗯， 总之格局小，不能作为整体平庸的借口。 嗯， 本片和复仇者联盟三放在一起，就是个片花一样的小品，实在令人失望。我天哪！哎呀，您的这个要求， 本周最佳， 您的这个影评真是太火辣了啊！ 小齐真的是非常感谢 啊， 这么长的篇幅来跟我们说你对周末电影的看法、欢迎各位啊，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对于你看过的最近的电影的一个评分和评论。刚才说过了，小齐，我们来看看七棒就比较可怜了啊。他说都没看， 嗨， 看来月底啊，看阿汤哥的也没机会看了。 哎呦， 可能比较忙吧。他说，但是节目是挤时间也要听啊。 嗯， 还说了不客气。 嗯，嗨，大雷是连发五个大雷啊，这轰得我们平台快瘫痪了啊。他说，漫威十年布局。相关影片值得信赖， 哟，这是点赞的 啊！ 嗯， 之前说这部一般般，但是作为漫威粉丝还是不容错过。 嗯哼， 这说来说去还是一般的，但是而且现在去看漫威电影内容已不重要了，看彩蛋才是目的啊！ 还真是 好嘛，一个看彩蛋的，一个看预告片花的，哎呦天哪！啊，这个山外有山说了。终于等来《碟中谍六》，我觉得电影《碟中谍》系列已经做到极致了，每一部都非常 nice 啊。汤姆·克鲁斯演技炸裂，为他打 call。另外啊，这个影片当中最具有感染力的配乐，让人听了具有新潮澎湃、热血沸腾的那种 feel 啊，非常期待《碟六》啊。 那既然说到了《碟六》，咱们就从《碟六》开始说起吧。 好， 本周强档其实除了《碟中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电影，不过我们得一个一个的来。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m jumping out a window.You had a terrible choice to make, one life over millions. And now the world is at risk. This is now CIA's mission.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involved in. When did you get the car? CIA's been infiltrated. I don't trust anybody outside of this world. What the hell is he doing? Find it best not to look. Good evening, Mr. Hunt.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配乐，觉得是确确实实在这么多年啊一直没有间断过， 嗯， 从来都是只要这配乐一出来你就热血沸腾，没有办法抑制不住。这个碟中谍已经到了第六部，好多人一听到这个部要来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其实不是别的，是说他还演呢， 还演呢， 确确实非常大的年龄了，应该是62年出生，56岁了，已经差不多这个年龄了。 这个真是啊，可以用不老男神来形容啊。我们说阿汤哥的这个面容虽然是 已经有了岁月的沧桑，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身体的能量、身体的状态，真跟小伙子一样啊！我觉得这就电影界的 C 罗啊，而且这个不要命啊，是吧？拍片不要命，我其实很担心的，尤其这次在拍《碟中谍六》的时候，中间遭遇了一次受伤。 对，你知道那一段那个视频放的时候。我这照亮都是捂着眼睛看的， 怎么看呢？ 从指缝里看。 这个是一个他们这个国外的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呢就请到阿汤哥讲他这次受伤的经历。一次拍动作戏的时候，他就是从一个屋顶跃到另一个屋顶，这个动作呢跃到另一个屋顶的时候，等于这个脚啊就没有 过去， 没过去，没过去，还要努力的过就骨折了。然后这个骨折了，其实你在那个大的就是大景别当中你看不出来，你就发现他一瘸一点，然后就是完成了这一条的拍摄。你觉得好像是这个他就是故意的，就是没站好嘛，但其实他是在骨折的状态下 已经站不住了，其实 完成了拍摄啊。所以在看到那个放大的细节的时候，哎呀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疼啊，真是特别心疼啊。但是这个现场阿汤哥是付之一笑啊，能感觉到确实拿电影当成自己的生命啊。 我觉得你讲的跟报告会似的。 哎呀，我这真是这么说吧，这个碟中谍系列啊，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它每一部都是在玩同样的梗，这个就特别厉害，永远就那几条，是吧？ 但是从动作场景上来讲，从设计上来讲，它叫步步升级， 每一步都是就是要演到跟你当下电影工业水平要起码是持平吧，这样的一个这个视觉的场面还有创意的这个层次， 每集里面都有一些小小的创新。 哎， 这一次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没有看到正片，但是呢，我知道在这回的影片的花絮当中，在它预告当中有这么一段，您听听这是谁的声音。 20 seconds to decompression. Wait, what did she just say? Yo, what's up with the lights? Is the plane to Ibiza? Hello? Hey. Suit up. Suit up? For what? Who are you? All passengers must evacuate the aircraft. Is my beer gonna be okay? Open your chute when the system says not before and definitely not after, or the last thing that goes through your mind will be your kneecaps. Is that clear? Dude, I need my kneecaps. Oh, hell no. Mr. Harden, jump now. Mr. Harden， Mr. Harden， 这个人物照亮比较熟啊 啊，大胡子 ，NBA 里的大胡子， 对对对， 这么大的明星都来了啊，而且在电影里面其实还是一个我们可以讲是客串了一下，但是他确实挺有戏的，在这个预告片里面，他让他穿上降落伞啊，也一会儿弹射出去，跟他说了啊，你要把握好时间，否则你的膝盖就会穿过你的这个骨头啊。后来哈登说了，我这膝盖是挺重要的，我得用， 给我护膝好像听了是吧？ 对啊，这是在跳伞之前的一段。我们都知道，这回在《碟中谍六》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特技的突破，就是他从高空跳伞。我们上一次看到他是扒飞机是吧？没升到高空的哈。 对， 就是必须要进到机舱里边了。 那扒飞机是真扒啊， 真扒， 看得吓人，真是吓人啊！ 这回是真跳伞，这跳伞得有多惊险啊？据说啊，他是在25000英尺的高空要跳下来，就是阿汤哥的这一跳，这一跳叫惊天一跃。这又想起来那个《刺客信条》了，你知道吗？ 哎呀， 老是惊天一跃的。不过这个高度确实高 啊。 我们听一下这一段，这是在正片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段小花絮，这就是阿汤哥那个惊天一跃的那个部分。现在听起来恐怕不是特别特别能有感受，但是想让大家先感受一下。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再来回想一段。 We gotta talk. Need to rethink this. Out of my way, Hunt. Walker, we got a problem. There's a storm and we need to... Enough talk. I'll see you in Paris. Altitude 25,000 feet. 验证了一下，的的确确是25000英尺，里面已经说了哈，他们叫这准军事级别的高跳低开。高跳低开这四个字怎么解释？那个高度非常高的高度跳下来，低开很简单。在离地面很近的时候再大开， 再大开 那个伞， 反正就是怎么吓人怎么玩啊。 对，这回呢，据说这个 两万五千英尺先解释一下吧，这个我们这儿不讲这英尺是吧？ 嗯， 大概是7620米， 嗯， 这样的一个高空跳下来，这个高度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专家这个解释，说意味着啊有几种病啊，首先是减压病， 嗯 啊减压病，这个压力降低之后肯定人受不了的， 嗯， 然后还有缺氧，双重危险。说这个阿汤哥在录制的时候，在拍的时候，那个真实的呼吸、喘息声都被录进去了。 嗯， 这就是他挑战极限的一个见证。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作假的。 我觉得阿汤哥呢， 然后你再听啊，时速多少？165英里， 165英里 啊，下降速度最高达到200英里。 嗯， 而且为了尽可能的接近日落的时候那个场景。为了体现那个更美的那个景致、那个景观，说剧组每天最佳拍摄时间只有3分钟。阿汤哥是包括训练和实拍，一共跳了106次，106次，可想而知，真的是玩命啊！ 最后就不怕缺氧了啊，无氧状态， 习惯了，后来下来还有点醉氧了。碟中谍这个真的是每一次都是玩的心跳啊！ 嗯，哎呀，我都有点说不下去了啊！ 嗯啊。你记得吗？我们盘点一下《碟中谍》，他这么多年玩过些什么哈？ 哎呀，有点缺氧。 其他的都不说了，就是比较惊险的那几次，没有安全网的攀登悬崖， 嗯， 对吧？ 嗯， 那个就是攀岩嘛。 嗯， 你记得在《碟中谍二》里面，其实已经开头就是那段，是吧？然后徒手爬迪拜塔， 对， 这在前几年已经有了。 嗯， 然后横跨那个桥梁的断面， 嗯， 要越过去，然后。挑战无氧潜水6分钟，你还记得？跟这个巴菲奇其实在一集里面， 就是《碟中谍五》当中， 对， 啊，就是不喘气儿就在水里边完成任务。 嗯， 啊， 但是这次据说玩的这个更狠的这部电影啊，它的口碑还是在《碟中谍》系列当中最高的一部。 最高的， 现在烂番茄的新鲜度是97%，观众评分是93%。在全球，我们知道它已经比咱们这儿早了大概快一个月啊。 嗯， 全球现在已经是5亿多美元的票房收入。而8月24号在上个周五晚上中国媒体观影会之后，各大媒体给出的是压倒性的好评。 嚯， 你听听啊， 嗯， 豆瓣评分现在看起来还没那么多人看呢，已经8.1分了。 嗯 啊，非常厉害，这是祝他好运吧。碟中谍第六部能不能在这一周全面的干掉1人2啊， 嗯， 然后收获更多的票房。 是啊，值得期待。 说完以这个《碟中谍》第二部啊，第六部啊，我们来再看看这周还要来的电影。刚才说了，这周呢，其实在周五跟他一块上的还有一个也比较强档的。他们说这个人其实功夫也挺厉害，叫做印度成龙嘛。 哦，啊，对对对， 印度三大汉之一。 嗯， 我们来 猴神大汉啊， 对对对，阿米尔汗这是其中一个。阿米尔汗呢，这回呢没演这部电影，但是阿米尔汗是强烈的推荐这部电影， 就强烈推荐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三大汉当中一个功夫巨星， 嗯 啊。萨尔曼汗， 萨尔曼汗， 萨尔曼汗的这部电影，他的名字叫 《 苏丹》。 वो अपने काबू के पीछे ऐसे दौड़ा कि तेरे अपने पीछे छूट गए तुझे सुल्तान। You know what? You won't understand me. गलती मेरी है। इतने सालों की मेहनत, इतने सालों का ओलंपिक गोल्ड जीतने का सपना, सपना उसका थी। अब इसके साथ खेलेगी。 这部电影究竟讲了什么呢？反正听印度话咱们也听不懂啊。他总结了一下，有人给总结说是，摔跤，为爱摔跤。 哎，对对对， 啊，就是为了太太，就摔下去了，啊， 喜欢上一个女孩， 哎， 发现这个女孩呢坏了菜了啊，摔跤世家。 对，人女孩是一摔跤高手。啊， 你要是想这个赢取这份爱情，那你就得练练摔跤才行啊。那是好啊。那摔吧， 摔，结果这一摔不得了，这个男人啊，他一摔就摔成了奥运会的冠军， 可不是吗？摔出名堂来了啊！所以这个跟摔霸呢有一拼啊，至少很多的摔跤戏份、摔跤场面啊，都是值得期待的。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片子讲的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嗯， 在成为奥运会冠军之后呢，他又有了很多的自负啊。 哎， 另外人到中年，又有了家庭的危机，这个时候呢怎么办？热恋褪去之后，这个家庭事业有冲突的时候，他后来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们在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当中看到大量的并不是摔跤的戏份， 嗯， 而是他在相似的那个跟 MMA 有一点那个感觉，很像感觉的那个场地上，在拳击 啊， 他又从事了这样一项运动，也就是说在摔跤之后他又去打了这样一个